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助人为乐热心肠，合家老少都来帮，要问效果怎么样，俩字儿，白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爱家小区里的老何一家子呀，天天都有新鲜事儿。你不最近学校提倡助人为乐，这欢欢呀就跟着了魔似的，到处的找好事儿做，是吧？日记也都写的是助人为乐的事情。 欢欢，把你今天的日记给妈妈读一下吧，读完了妈妈给你签字儿。 今天老师在课上叫我们要助人为乐， 然后呢， 放学的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件好事儿，助人为乐了。 真的？你做什么好人好事了？给妈妈说说。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然后把它交到了派出所。 啊，那钱包真的是你捡的？ 真的。 你可不许骗妈妈啊。 没有骗您，我的同学能作证，那个丢钱包的人一直在那儿找呢。 啊，那你可不叫助人为乐，人家丢了钱包多着急呀，你应该还给那丢钱包的人。 那我怎么知道是他丢的呀？ 笨了吧。来，妈妈给你听听这李丁、刘淑平、杨新明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看看他们是怎么鉴定这钱包失主的。以后啊，你可得学着点，这段小品也是出自央视春晚，相当经典呢。 我钱没钱你说一声。 大妈，我的钱包丢了。 哎，我说你这干嘛呢？ 老头子、啊、回来干嘛？ 哎呦，那边有个外地人呢，把钱包掉了。 钱包？ 我这不是追他。哎呦，还真是您呢。 哎呀，原来是你把我的钱包捡到了。来来，快给我，快给我吧。 怎么说话呢？ 啊 哦，满地钱包，嗯，随便捡。依您这么说，我们北京人甭上班了， 嗯， 哎，姐捡钱包得了。 真是， 你捡包的，你捡包的，你说这么多干 什么？小伙子 啊， 我问问你，这什么地界？ 什么地方？ 北京啊。 北京， 这你还不知道吗？ 你在我们北京 啊，甭说是您丢个钱包、啊、您就是掉根绣花针 全能找得着、 啊、你找去，你给找去。 我上哪儿找去？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 老头子， 您要是掉根绣花针呢、啊嗯、那就不一定能找着了。 那不等于没有说吗？ 哎呀，老头子、哎、你要是捡着了你就还给他，就别啰嗦了、 哎、 对对对大爷。 哎，甭忙小伙子、啊、咱们俩先把这案情碰一碰。 对， 案情。 您把这个钱包放哪儿了？ 那就放在那裤袋里，不知道怎么就 丢了。您瞧瞧，您瞧瞧， 孩子、啊、你够多粗心呐、 哎、 我告诉你，出门在外、 啊、 钱包不能乱放。 哎， 就拿我们老头子来说吧，我给他在裤衩上缝了个口袋。 哎， 要想买东西先得找厕所、哎、一准儿丢不了钱。 你说能丢？哎，我说快点谁批准你把这事儿宣传出去的？ 哎呦， 怎么这一点外事纪律都不懂啊？正泄露家庭机密。小伙子、 啊、 甭忙甭忙 啊， 你啊先谈一谈、 啊、 你这个丢钱包啊，对别人对社会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对 啊， 那丢钱包这还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那当然了。 倒没有啊。 有啥吗？ 我张嘴就是好几条。 那你说， 你听着 啊，你第一、 啊、 把钱包丢了 啊， 有个人捡了、 啊、 一念之差、 啊、 没有交工、 啊、 自个儿打开花了。 嗯、 啊，得从此啊，哎呦，尝到甜头了、 啊、 从此不爱劳动了，从此啊整天在街上等着捡钱包了。 您 我知道，这叫受主灾兔嘛、 哎、 不是兔，是钱包。 对了， 是钱包。 哎呀，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不管是兔也不管是钱包，反正啊他什么都没捡着。没捡着他怎么办呢？他着急呀、啊、一着急呀、啊、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偷了一个、 啊、 犯法了。 哎呦， 逮起来了。 哎呀， 哎呦，小伙子，您想想啊、 嗯、 这个小伙子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毁在您手里了？ 你说说 是不是？ 哎呀、 啊、 这不是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那怎么着？ 哎，第二 啊 你丢钱包 您着急不着急？ 着急嘛。 您着急啊？您这么一着急呀、啊，就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哎，那你又哭？ 谁说您哭了？您是没哭，我就打个比方 啊，您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那你又哭？ 嗨，没说你哭，我们老头子是打个比方。 打比方的也没有哭。 你是没哭， 我真是没有哭啊。 你说这 比方说啊，您哭了 啊，围着这么一圈人看，往小的说呀 啊，你给我这锅抹黑。往大的说，那一圈人里头兴许他就有外宾。 有外宾、 您琢磨琢磨呀、我们首都北京的光荣形象是不是就算毁在你手里了？ 你说说 啊，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哎呦，这不对， 这丢人太丢人 了！你说的太严重了。 大爷，你看，快把钱掏给我吧。 小伙子，您别着急啊，您这个丢钱包的危害，我刚谈了两条， 还有。行了，大爷，您不要再谈了，那要赶火车，你知道吗？ 你赶火车，我谈。赶火车、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我早说、你就不让我说了、再说我要说了、那还用你说、 小伙子小伙子、别着急啊，小伙子、别着急，我不知道你赶火车、我大小子开出租车待会儿我让他开车送你去。 是不是？ 这是你的钱包、你看好了。 哎呀，太谢谢了， 千万可搁好了。 你咋不告诉我呀？ 这点我实在对不起您的啊。小伙子啊，关于啊本胡同的历史和在国际大趋势下，我对本胡同治安工作的展望。 你还要展望？ 不今儿个来不及谈了、 太好了太好了。 下次你到北京来，一定得到我家来。 一定来， 我一定把这一课给你补上。 补上啊！ 我一个北京人太热情。 不是，这是我们北京人应该做的。 太热 情，咱陕西人民待着好。 刚刚您听到的是李丁、刘淑平、杨新明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这个小品啊，不光是春晚上的小品。而且呢，一共分北京、上海、西安三地的版本。那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北京版的，充分体现了北京人的首都意识。不过各位您得注意了，上思想政治课还是得看时间分场合。佳佳刚才还教育欢欢助人为乐，要讲方式方法呢。这爷爷老何呀，就遇见了一件可乐的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说说这张大妈平时就爱出风头，今儿可倒好，彻底玩砸了。 怎么了吧？张大妈又惹到您了？ 这惹我可敢。 那是怎么了？您这一进来就说人家张大妈。 别提了，刚才人家老孙头扶着电线杆子在那儿抖脚。 那碍着张大妈什么事儿了？ 那听我说呀，你张大妈以为老孙头触电了，他拿着笤帚上去就是一下。 啊，后来怎么着了？ 这老孙头疼得直咧嘴，冲着你张大妈就喊。 那还得谢人张大妈呢，这触电了多危险啊。 这谢什么谢呀，人家老孙头鞋里进了个沙子，那抖沙子呢。 您听见了吧，这助人为乐有时候干不好啊，容易帮倒忙。张三呢，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可是做了好事儿，老是让人家误会。咱们来听听严顺开、赵灵奇、杨明新等人表演的小品《张三奇人》。 黄土高坡，大风中和尚挂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说一个进来发现个别人工作时间上街买菜，为加强纪律，即日一进发现扣除当月奖金。新官上任， 哎，大叔，看啥呢？ 看报，看报啊。今天上午晴天，下午晴转多云，晚上转白天。

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啊啊啊啊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韩健。这个小明啊，考试又考砸了。欢欢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特想帮助他。小明，小明，别难过了，我帮你一块分担吧。小明听着这话呀，拉起欢欢就走，边走边说， 太好啦，谢谢谢谢，你真是我的好哥们儿，我让我爸爸少打你几下啊。 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儿来听一首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稍微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生命的源泉，在没有心的沙漠，在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它处处开遍。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

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俗话说呀，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人呐，就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所以呀，当您遇到需要您伸出援手的时候，您可别含糊。但是记住一点，别越帮越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学校提倡助人为乐，欢欢是来了精神，干嘛都想着做好事，爱家都不闲着。您听听，这一家子又热闹上了。 佳佳，我那条蓝裤子呢？ 不知道啊，我昨天没洗衣裳。爸爸，是那条深蓝色的裤子吗？ 对呀，就是那条。你在哪儿看见了？ 啊，在洗衣机里呢。哎，我怎么不知道啊？妈妈，是我放里面的。我们老师说了要助人为乐，我看裤子脏了就放洗衣机里了。 啊，那你洗之前没掏裤兜吧？那里面还有一张彩票呢。哎，佳佳，快看快看看，彩票是不是给泡坏了？ 得了得了，甭看了，都泡一天了，肯定没救了。 我这次可是中了500块钱奖金呢。 啊，中了不等于白中了吗？ 爸爸，可老师说了要我助人为乐。 你是助人为乐了，我怎么一点都乐不起来呀？缓缓，这个月零花钱可没收了啊。 这是为什么呀？ 您听听，欢欢这好事没做成，倒是让小何啊损失了一笔小财。这倒是没什么，有的人做了好事啊，反倒让人当成了小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来听听郭冬临和周涛表演的小品《新闻人物》，您就知道了。 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往下唱。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接着唱。 我就会这一句。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 啊， 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什么？ 我听完了。哎呀， 说清楚。 见义勇为去了。 见义勇为，就你得了。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你到底干嘛去了？ 我见义勇为。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哎，你快说。 我跟你说， 快点。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 啊！ 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碰，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哎呀，王美的事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梦没梦？ 我是真没有啊！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你起的头。 你起的头。 你起的头。 你起的头。 你起的头。 我起的头怎么了？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 啊？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又来了。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 什么时候？ 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不许放！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 王美丽，那我问你，那男的， 我 说。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对呀、 啊、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 哎呀，往下说。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冲谁？ 河。 河。 河。 河。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护城河。 嗯。 后来呢？ 掉下去了。 后来呢？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几大泡。 别赶紧救人呐！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 啊！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喝了多少？ 有这么两桶。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后来呢？ 完了。 完了。 怎么了？ 完了，你完了。 我完什么了？ 哎呀，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我上电视了。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 啊， 你自己看。 没我呀。 连换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小脚对着大门球进了。 没我呀，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我说你别，谁呀、啊、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啊？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谁呀、啊、谁呀、啊、我去找他。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怎么说不清楚呢？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我人跳到河里了。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我被送医院了。 从医院出来呢？ 没人了。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的。 水泡的？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六八块手表六块都不走了。 哎呀， 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这还真说不清楚 了。哎呀， 老婆，我该怎么办？ 自首。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我寻主到底有多少钱？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一年？两年？ 我说老婆， 三年。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啊？要不这样吧，你呀、啊，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啊、快来，快来，坐下。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说、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快说。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不让提，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啊、送给你之后。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别看我，快说。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哎呀，你别着急，你看紧。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别沉了，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后来呢？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四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 啊， 哎呀，大点声！ 你在你这儿， 气死我！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八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你站起来 啊， 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你干什么？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你当时下水没有？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你想救人没有？ 想救人没救着。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我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这大古董啊？ 你砸玻璃没有？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啊？ 赔什么赔呀、啊？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你别动。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直喝水了，然后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 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说清楚了。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不是，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老婆。 老公。 老婆。 你不是我老公 啊， 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是我，郭哥，小王。 王美丽。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 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这人多好多好。 好好好。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不许蹦。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现在啊，全国都在提倡这个和谐社会、和谐家庭，老百姓也都确实提高了意识，不光自己讲文明、讲和谐，还互相提醒周围的人。其实啊，好人好事也好，见义勇为也好，关键您得坐对了地方，坐对了时间。这不，小何跟同事啊就做了一回好事，结果怎么样呢？您还是听他们自个儿说吧。 佳佳，快给我煮俩鸡蛋。 哟，怎么了这是？ 嗨，别提了。哎呦 哎呦，老公，你这脸怎么了？ 下了班啊，我跟那小李刚走到门口，就看一男孩跟一女孩后面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哼，你们除了美女还能看点别的吗？ 什么呀，那男孩和女孩那拉拉扯扯的，这女孩还一个劲儿跑，小李啊以为是什么坏人呢，上去就跟人理论。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好事，值得赞扬啊。 赞扬什么呀？赞扬这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一对小情侣闹别扭的。 那你脸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不是一听人家是情侣，这心里说这下可丢人了，赶紧就往回跑，这一不留神啊撞门上了。 老公，你这回可真够丢人的，想助人为乐没助成，还把自个儿给弄了个满脸伤，下回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什么的可得问好了。咱们先来听听常连安说的单口相声小段《送人上火车》，这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助人为乐闹的笑话。 什么事儿要是不了解情况啊，偶尔就出点偏差，就跟我似的，我在天津啊，有一次北京朋友多上天津去，我接到他的信呢，他是下午3点的大快车往这个东北齐齐哈尔去的，买了这个站台票，过了天桥，车来了呢没来，朋友没来，慢慢瞧吧，找吧，人都下境了，东北的大快车都要开了，还没到。我心里说，你看钱也花了，站台票也买了，得了，回去吧。刚这么一上天桥，看着可很危险，来俩人，头着这老头有60-70岁，胡子都白了，挎着一小碗狼一小包，后边的小伙子呢扛着行李卷，老头在前边，小伙在后边，一边有打这天桥往下跑啊，一边说坏了，太晚了，车要开了。小伙子不碍事，这老头多大危险，这老头当时摔一跟头起不来，胡子都白了。嚯，我瞧着太危险了，我说老大您可别跑，这天桥这么破，这个太危险了，您把包给我，小网篮也给我，您扶着我肩膀慢慢走，误不了，别着急。下来了，下来到这车门上，可巧乘务员抱着小孩往里送，我说这是好机会，来来，小包上去， 小婉兰上去，我说老大爷您上去，后边的小伙子到了，行李卷上去，行李卷刚上去，乘务员过来了，哎，表上扔东西了，你看不见这车都动换了，这车走了，我想这多好啊，见义勇为，这小伙子怎么样？冲我运气。我说你怎么冲我运气啊？他照膀子这儿，他勾一掌子，你怎么意思你？啊？你把那老头扔上去，你认识他吗？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这白帮忙啊，我还得认识。你认识吗？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大爷，我上哈尔滨，他送我上站。你把他扔上去，我怎么办呢？ 您刚刚听到的是常连安说的单口相声小段《送人上火车》，助人为乐是好事儿，可是有些忙您就未必能帮得上。您比方说，给熊猫照一张彩色照片，咱可无能为力了。好了，今儿老何一家子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傅笛声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我代表编辑小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回见。 一只猪羔爷，南渡望洋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一个小树叶，若不经风雨，百里森林哟，并肩耐岁寒，耐岁寒，一家十十家百，百家千千万， 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